的步伐，不是你变了啊，对你的感觉应该停止吗，已经不明白你的想法，已经不再看见你眼中的牵挂。 当我站在大桥上面，静静凝视高速公路，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想哭。那些纵横交错的路，就像这伤悲曲舞放下抱紧我，抱紧我，直到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真下面默默注视这个城市，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孤独。那些沉默伫立的楼，就像我一样寂寞无助。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九六九。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的，也听经典九六九。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九六九。九六九。 这个暑假哪里去？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去赏红，感受大自然之神奇，探寻湿地之奥妙，看红滩绿苇，沐浴海韵和风，

时的声音，仿佛就像你的笑语，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是否你还记得我，不知什么时像忧郁的气息。如果从来不曾拥有过，怎知道离别的悲戚？一个人静静听雨，数着窗上的雨滴，忧郁。想着你每段过去都是生命的足迹，期盼有雨有你，有些事情错过觉得可惜，有些梦醒后就忘记，真假对错不必太在意，生命总是要继续啊。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桂碧园在顺德总部召开全国媒体见面会，总裁莫斌表示，针对近期几起安全事故，桂碧园深感痛心和自责。作为建设方，监管不到位，管理不到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在此代表集团向死难者表示哀悼，向死难者家属和受伤工友表示慰问，向社会公众表示深深的歉意。近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在接受观点地产自媒体的采访时表示，中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市场潜力以及40%几的城镇化率，这些都表明没有必要对房地产业悲观，但是要注意结构优化。近日，在星巴克与阿里巴巴全面战略合作新闻发布会上，饿了么 CEO 王磊发言表示，星巴克和阿里今日官宣将达成新零售战略全面合作，从消费者点单到送至消费者手上只需30分钟，也专门配备了特有骑手，消费者无论在饿了么 APP 上还是淘宝、天猫，所有地方的体验是一样的。另外一个最重要决策是双方将全面打通会员体系，线下门店和线上 APP 都会获得相同的会员福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没机会问候，最后一遍了，换你躲进我双手，想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已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别回眸，末班车要开了，你不过先走，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鸣笛声悄悄地刺进耳朵，这一次回首恐怕再没机会问候，紧握双手，想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已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 别总拒人于千里之外，要给对方多一点机会，不然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终结孤单呢？下午5点，我们是 五月天。不知道你了

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他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站在街上，我待到天亮，你的近况我还是想管的，你撒谎丑的模样为何还是那么好看。心在桌上，你解释太长要我原谅，我将心看完不敢多想。这个夜晚又为谁在化妆？没看穿我原来那，但是却微笑着退让。收不回的喜欢，就留在初恋的那一个地方。我原本就是不够勇敢，但是却微笑着退让。跟自己在为难，我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悲伤的唱副歌第一行，原来心碎不是哭一哭那么简单。分手的话怎么会是你先讲？被看穿我原来难过的表情，谁看来都平凡。泪水在眼眶，我故意勉强，我却深陷在回忆的海洋。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是却微笑着退让。收不回的喜欢，就留在初恋的那一个地方。我原本就是不够勇敢，但是却微笑着退让。跟自己在为难，我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Escribí muchas cartas, pero no recibí ninguna respuesta sin saber por qué. Pasé días y noches esperando el libro. No sabes lo mucho que me haces falta. Quisiera volver a hablar y sentirte una vez más. 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是却微笑着退让。收不回的喜欢，就留在初恋的那一个地方。我原本就是不够勇敢，但是却微笑着退让。跟自己在为难，我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好好看，我是主打。 忙碌一整天，听听好音乐，让自己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

想你，每当看见年华流逝散尽，就变灰烬。你问我发生了什么，目光的夜不动声色，心似翠花不能触摸，温柔因果，一刹风雨我爱过你，几度雨停我爱自己，如何结束一身冷清，天真换一根烟的光阴，我离开我自己，像倦鸟归去留下的空气，安安静静。 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换了对不起？今天分手，像我完全负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渐忘记。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将来随你悲喜，时时人浪中找你，行近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立定决心以后分离，一生里头谁是我的心中最美，往日的你，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将来随你悲喜，时时人浪中找你，行近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立定决心以后分离，一生里头

他隐居在阁楼，与我情同陌友。当初一厢怨偶，逐点收复了温柔。昨晚一直挽手，问到黎明亮透。何以各位都说我跟他已经分手，由得他如隐居，从此窝藏心里，长居我那幻想的世界，填满我空虚。不许谁不许，陶醉都不出去。若全世界的街里没人与我登对，何妨让我作个伴侣。走，那厚爱同样厚。当周遭伤透我，但他总待我温柔，说我家没阁楼，我信存在就有。唯有我先知道放他出去的出口，由得他如隐居，从此窝藏心里。 就让我回

开车，寂寞就先亮着，坚强是种天分，直到更好的下一个。走了一个忘了一个，太多眼泪对自己最残忍，笑着不会不舍得。来了一个爱了一个，只要确定感觉是真的，怕了就当作是伤多一颗。这一个或许是对的人，寂寞就先亮着，坚强是种天分，直到更好的下一个。走了一个忘了一个，太多眼泪对自己最残忍，笑着不会不舍得。爱了一个爱了一个，只要确定感觉是真的，怕了就当作是伤多一颗。这一个或许是对的人，走了一个忘了一个，再多眼泪对自己最残忍，笑着不会不舍得。爱了一个爱是一个，确定感觉是真的，怕了就当作是伤多一颗。这一个或许是对的人。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此刻我是主打。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 在哪里追求，是否已经拥有，你离开的出口，变成我的缺口，只有你的迁就解我的忧愁。总有人要远走，总来不及挽留，在分岔的路口，在下雨的时候，总有人要厮守，还剪不断离愁，别和往事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北京文化产业50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合伙人要求：喜欢孩子，热爱教育，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招募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点动听，一点动听。 回望昨日在你， 我就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你。爱是一道光，如此美丽，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听友周末小树呢，他说我的好朋友过几天呢就要离开北京了，他在北京待了一年，我们认识了一年，嗨了一年，在北京不容易，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开北京，都想跟他说，小子别忘了继续加油，好好生活，大不了明年考研考到北京，我们再继续嗨。走之前呢，想点一首歌送给他，下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的9:30，下午的18:30，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当你想我时候，有一颗我的心陪着你轻轻的呼吸，把以前和你贴近下雪的梦里，为你温暖回忆。我的异乡，凡事要小心，不要坏自己，要好好照顾你自己，不要让我担心你偷偷的哭泣，记得给我写信，给我你的消息，最近是否下雨，看什么电影，答应我要努力，不要随意放弃梦和自己。真心放进想飞的心，让它陪你远行。当你想我时候，有一颗我的心陪着你轻轻的呼吸，把以前寒意贴进下雪的梦里，为你温暖回忆。我的异乡，凡事要小心，不要坏自己，要好好照顾你自己，不要让我担心你偷偷的哭泣，记得给我写信，给我你的消息，最近是否下雨，听什么歌曲，答应我要努力，不要随意放弃梦和自己。